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4。音乐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阳光、空气、心情，一切都刚刚好。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有这样的音乐陪伴，你会觉得好幸福。这段音乐呢，其实是80年代某咖啡厅的广告曲，今天听起来依然是让人心动的感觉。而在今天上半时段呢，我就为你带来的是曾经回忆的音乐。听着这些从小就熟悉的音乐，我不禁想到，生活就像一部连续剧，无时无刻不在上演。音乐家以旁观者的角度看待这一切悲欢离合，随着喜怒哀乐，并谱写了一曲又一曲跌宕起伏的乐章。生活也是一种连续的影响，每个小人物都有小人物的伟大故事。而音乐家的眼睛更像一面镜子，折射出社会中各式各样小人物的人生。就好像从餐厅的落地窗 看到的一切。作曲家的创作都是和自己心境有关，而我们听到的呢，亦是如此。就像这首马未不同版本唱出不同心情。 Je remonte le drap, j'ai peur que tu aies froid, comme d'habitude. Ma main. 我们都知道这首歌叫做《My Way》，是一首欧美非常经典的流行曲。而其实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它的创作者和原版，克劳德·弗朗索瓦所演唱的《一如往日》。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被称为法国歌王的传奇歌手克劳德·弗朗索瓦与他的女朋友女歌手弗兰斯盖尔分手，旧日梦影徘徊不去。后来在1969年，雅克·赫霍和吉尔·迪伯根据弗朗索瓦哼出的一段旋律共同创作出了这首作品。音乐描写的还是爱情，枯燥乏味的生活令他的身边女朋友离开，男人追悔莫及，却只能继续假装两个人还在一起生活，一如往昔。这在弗朗索瓦的心中唱出来的是隐含伤心绪的悲歌。后来这首歌被美国音乐人保罗·安卡慧眼相中，拿来重新填词，改为英文歌曲《My Way》。这里我们听到就是保罗·安卡的演唱。 And now the end is near, and so I face the final curtain. And my friend, I'll say it clear, I'll state my case of which I'm certain. I live a life that's full.I traveled each and every highway and more, much more than this. I did it my way. And now. 1969年，这首《My Way》首次收录在弗兰克·辛纳屈的同名大碟中，自此风靡全球。歌曲讲述了一位老人面对生命行将落幕，回眸自己的一生，曾经爱过，也笑过哭过，曾经心满意足，也承受过失败苦痛，岁月消逝，面对过往绝少回忆，顾盼自豪，走出自己的人生路。而在1974年，My Way也成为了励志电影夺标的主题曲。演唱者、聆听者心境不同，这也是这首歌曲的变迁，从爱情歌曲到励志人生。 Regrets I've had a few, but then again too few to mention. I did what I had to doSaw it through without exemption. I planned each charted course, each careful step along the byway, and more, much more than this, I did it my. Yes, there were times I'm sure you knew when I bit off more than I could chew. But through it all, when there was doubt, I ate it up and spit it out. I faced had my fill, my share of losing, and now as tears subside, I find it all so amusing to think I did all that, and may I say, not in a shy way, oh no, oh no, not me, I did it my himself, then he has not to say the things he truly feels, and not the words of one who kneels. The record shows I took the blows and did it my way. Yes, it was my way. 一人走，一人哭，一人笑，一人想。My way 走的是自己的路，音乐也要自己的体会。音乐是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照，而听老音乐的感觉真的是很独特的。我希望这首作品也有你独特的记忆。理查德·克莱德曼《喜悦的泪珠》。真的有记忆，在这首作品中，我总是仿佛看到了自己的童年。那时候哪个学习的孩子没有弹过克莱德曼呀？我还看到有朋友写道，这首曲子是妈妈给自己的胎教音乐。 而克莱德曼给他起名为心境。所有的歌曲当中，我最喜欢这一首 Chiquita。 早先的人们喜欢阿巴没有理由，就是喜欢他们的歌声。后来还有不少偶像剧拿他们的歌声做主题曲，尤其是那部日剧《蛋糕上的草莓》，对不对？ sing a new song, chiquitita. 有怀旧又有励志感的音乐，什么时候听都觉得不会过时。这里是古典流行上半时段，今天我们听老歌，感受曾经的音乐记忆。广告过后，古月和你一会儿见。 in einem Bächlein her, da schoss sie Fräulein, die lausche Fräulein, vorüber wie ein Pfeil. Ich stand an dem Gespann und sein süßer Ruh, des muntern Fischleins Paare im klaren Bächlein zu, des muntern Fischleins Paare im klaren Bächlein zu. Mit der Rute wohl an dem Ufer stand und saß mit kaltem Blute, wie sich das Fischlein wand. So lang die Masse hängt, so dacht ich nicht gebricht, so fängt er die Forelle mit seiner Angel nicht. So fängt er die Forelle mit seiner Angel nicht. Endlich ward dem Diebe die Zeit zu lang. Er macht das Büchlein glücklich Liebe, und eh ich es gedacht, so zuckte seine Rute das Fisch. The weather. 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夜间天气以晴为主，风力有所减小，预计最低气温在零下九度上下，为入冬以来的最低。白天的气温会一直徘徊在冰点以下，天气寒冷，外出请注意防寒和保暖。另外，白天空气依然干燥，请多注意补水和润燥。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夜间晴，偏北风三到四级，阵风六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九度，最大相对湿度30%。白天晴，北风三四级转南风二级，最高气温零下一度，最小相对湿度1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下面是川阴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川阴气象指数为一，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生活就是需要点快乐，古典与流行就是你午后的那抹彩虹，永远是那样新鲜的、绚丽的、动人的。我是古月，古典与流行播出的时间依然是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重播时间凌晨3点到4点，让我们相遇吧。这里我们听到的是德沃夏克的幽默曲，相信因为很有名，也许你从小就听过它的旋律，但长大以后才能体味和分辨出里面的情感和听时是怎么样的心情吧。欢迎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在今天上半时段呢，我们听一组流行的金曲，其实也是很有历史了，然后来感受曾经的回忆。那么在下半时段呢，我们就来感受古典音乐带来的怀旧情绪。 这首曲子虽然叫做幽默曲，但是我觉得里面还有很多小伤感的成分。那是德沃夏克在1894年创作的，当时他正在他的祖国捷克的韦索卡地区度假，期间一连写了8首幽默曲，都是钢琴独奏的小品。后来这首幽默曲广为流传，改编为了各个版本。而刚刚我们听到的小提琴独奏是海菲茨。说到小提琴家海菲茨，这里我们听到的是他所演奏的意大利作曲家维塔利的 G 小调恰空。我说了，在今天节目当中每首作品都是有关回忆的，那么关于这首曲子和海菲茨还有一段故事。意大利作曲家维塔利的 G 小调恰空被称作世界上最悲伤的音乐，这首意大利音乐家的作品实际上是西班牙风格的音乐，而恰空是一种西班牙传统舞曲，而这里的演奏者就是小提琴大师海菲茨。他是20世纪最著名的小提琴家之一，他属于俄派小提琴家，风格冷峻。海菲茨和这首作品有过怎么样的回忆呢？这首恰空是海菲茨1917年在卡耐基音乐厅那场令人闻之变色的美国首演音乐会的第一首曲目。国际台下的众多演奏家与乐评人听完了这首作品已经目瞪口呆了，接下来基本处于神游状态。故事是这样的，1917年，海菲茨应邀赴美国巡回演出。10月27号，在卡内基音乐厅举行的首演意义非凡，在当时他的名字已经成为了传奇式，每个人都想亲耳聆听他的琴声，亲眼目睹他的风采。这一天，音乐界的许多名人都来了，大家想证实一下传闻中的故事是否属实。演出结束后，当地的各大报刊都争相发表了赞扬他的文章，一向语言和态度都异常苛刻的评论家们却一致用出类拔萃的伟大小提琴家这样的赞誉来称谓他。而在当时在美国正红极一时的著名小提琴大师米莎·埃尔曼则被海菲茨那充满魔力般的惊人演技激动得浑身冒汗。当时他坐在观众席，以极不平静的心情对待坐在身后的著名钢琴家格多夫斯基说道，您不觉得这儿有点太热了吗？而格多夫斯基却极其幽默地回答，对于钢琴家来说倒还并不太热。想想吧，在当晚的曲目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意大利作曲家维塔利的 G 小调恰空。 of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哈菲斯演奏的维塔利的恰空并不好接后面的曲子，思来想去还是选择了贝多芬。贝多芬人生当中后几部交响曲来承接也不太合适，所以这里我们听到的是贝多芬的第一交响曲第三乐章。说起回忆，贝多芬的交响曲还有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是多少爱乐者的入门曲目。在80年代，很多喜欢古典音乐的乐迷们开始听古典作品，大概就是从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的九首贝多芬的交响曲开始的吧。我说了，无论是上半时段的流行金曲还是下半时段的古典作品，每首作品也许都带出我们人生中的很多回忆。对于贝多芬交响曲的印象，可能是很多朋友在80年代入门古典音乐的一开始最初的记忆，但是对于今天想怎么样来听古典音乐的朋友说，怎么样来听一些入门作品呢？我并不推荐贝多芬的作品，反而是像舒伯特的这首即兴曲、肖邦的协奏曲都比较适于来入门聆听古典作品。而这里我们听到的就是舒伯特的即兴曲第三首。舒伯特的钢琴独奏作品当中最优美纯洁的便是八首即兴曲，它们不但旋律优美，意境更美，有田园风光、小桥流水、花前月下， 更有天堂般的太虚幻境。我们这里听到的是第三首即兴曲，被公认为八首即兴曲中最美的一首。这里是古典与流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这些音乐让你陷入到深深的回忆当中了吗？古月感谢你的收听，让我们明天再见。